德训篇第三章，智慧之子形成艺人的机会，他们的家族充满服从与友爱。孩子们，你们应听从我，你们的父亲，你们要这样做以便得救，因为上主愿父亲受儿女的尊敬，且确定了母亲对子女的权利，孝敬父亲的人必能补偿罪过，且能戒避罪恶，在祈祷之日必蒙应允。孝敬母亲的人就如积蓄珍宝的人，孝敬父亲的人必在子女身上获得喜乐，当他祈祷时必蒙应允。孝敬父亲的必享长寿，听从上主的必使母亲得到安慰，敬畏上主的人必孝敬父母，侍奉生他的父母犹如侍奉主人。你当以言以行，以各样的忍耐孝敬你的父亲，好使他的祝福降到你身上而存留至终，因为父亲的祝福巩固了子女的家庭，反之母亲的诅咒拔除家庭的基础。不要以你父亲的羞辱为荣，因为父亲的羞辱为你不是光荣。原来人的光荣是建在他父亲的荣誉上，不名誉的母亲是子女的耻辱。果儿，你父亲年老了，你当扶助，在他有生之日不要使他忧伤。若他的智力衰弱了，你要对他有耐心，不要因你年富力强就藐视他，因为对父亲所施的怜悯是不会被遗忘的。天主必要赦免你的罪过，复兴你的家庭，因你容忍母亲的过失必获赏报。天主必依公义建立你的家庭，在你困难之日要纪念你，要消灭你的罪过，有如晴天融化冰霜。背弃父亲的形同亵圣，激怒母亲的以为上主所诅咒。我儿，执行你的工作时应当谦和，这样你会比施惠的人更受人爱戴。你越伟大，在一切事上越当谦下，这样你才能在上主面前获得恩宠，因为只有上主的全能是伟大的，为谦逊人所尊崇。为你太难的事你不要寻找，超乎你能力的事你不要研究。然而天主给你所规定的，你应时常思念，在他的许多工程上你不应怀着好奇心去追究，因为亲眼观察那些隐秘的事为你并不需要。在超过你能力的事上你不要劳神，在他的许多工程上你不要怀着好奇的心，因为你已见到许多人类不能理解的事。的确有许多人受了自己妄想的欺骗，邪恶的幻想迷惑了他们的明悟。心里顽硬的人终究必有不幸的结局，爱危险的必死于危险之中，徘徊在两条路上的心绝不会成功，心术不正的人必要绊倒。顽硬的心必为愁苦所累，罪人 必要罪上加罪，骄傲人们的创伤无法医治，因为恶根在他们身上已根深蒂固，而他们却不自觉。明智人的心领会预言，智慧人的心愿是希求热心的听众，聪明睿智的心必戒避罪恶，在正义的工作上必获成功。水可以消灭烈火，施舍可以补赎罪过，天主保佑施舍的人，此后必要纪念他，在他跌倒时要使他获得扶助。